锵锵三人行， 锵锵台湾行。 为什么我们锵锵要到台湾行呢？ 听说是因为我们锵锵三人行做了14年，要庆祝一下。 啊，为什么庆祝我们开播14周年，我们就要到台湾来呢？ 听说是因为我们在北京跟香港爹不亲娘不疼，只有台湾爱我。 哎，反正呢，这听起来有点虚头巴脑。不过呢，我们开播14周年，的确是普天同庆的这个氛围。 是， 其实主要是台湾观光局啊，我们要感谢台湾观光局这个邀请我们，而且给我们买了飞机票， 就是， 还给我们狠狠的杀了这个酒店的价， 对， 并且还买了这个单。最后跟我们说，就说饭钱你们自己总得出吧， 那还是划算的。 对，所以我们就很支持我们。 哎，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台湾著名的国光旅游， 哎， 人家哎支持我们一辆这个旅游吧， 哎， 我们这个一行摄影队大概这个加我们俩有6-7个人啊，也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专车啊，大家看。我估计国光旅游可能一时派不出别的车来， 人家就只有这种大车。 对对对， 哎，这反映了对我们的重视。这个，而且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导游总管，对吧？咱们的林先生， 哎，林先生，你好，你好， 哎呀， 林先生， 你好， 哎呀，真谢谢你， 没错，林先生人这个特别好啊，从机场把我们一直接到这儿。而且好像还要这个送东西给我们， 是，特别呢给您带上这个小小的生日贺礼。如果您嫌了我们车太大，我就给您一个小车。 这个有一段历史呢， 是， 对吧？ 非常有历史。 因为他们这家企业要比照我们大陆的语言来说，也算是当年的大国企， 对， 转民营了 ， 然后国有资产被侵吞，是吧？ 没 就到了他们手上了， 就在我们手上。 所以凝聚着台湾一段交通的那个 公路历史， 而且这个当年这个车上好像还有这个三分暖啊，是 三分暖， 没那么大的设备， 是吗？ 对对对，上面的话最特别的是有这个非常亲切美丽苗条的国光小姐在帮大家做服务。 我记成三分暖了，是国光， 你别这样毁坏我的童年的美好记忆。我小时候特别爱坐国光号，上面那个小姐她真的能够在两行的这个座位中间来去自如，多苗条， 还要端茶水， 怎么20年后变成这个样子？ 别这个是表示企业壮大了， 企业壮大了。 那么文道就跟我们这个新一代的国光小姐啊，咱们就 她变了性， 由台湾，现在我们要到哪儿去呢？在台北啊，你要不走一走，不但对不起台北，而且对不起自己啊。所以我跟文道呢就走到这儿，这儿呢是一个街道，很显然，但是呢它是一个恐怖的街道。有一部著名的电影杨德昌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杀人的准确地点就是在这个巷子，就是这个巷子。 对， 紧邻着这个巷子呢，我们身后是孤岭街小剧场。 嗯， 文道在这儿也干过坏事儿， 对，所以就跑了嘛，到北京去，对不对？其实我当年在这是拍戏，当年带一个香港的小剧团来这边，我是监制。 现在都像是演话剧的范儿，是吧？ 没错，要表示是我原来的自我的真貌，就是认识了你，做了电视就毁了我的剧场前途了。 哎呦，那咱们今天来毁谁呢？我跟你们讲，我跟文道，我们带着摄影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这个周杰伦住在附近，刚才好像他看见这个周杰伦扒着窗户看我们，以为是香港来的狗仔队啊。 狗仔队还弄这么一个大巴来，这什么狗仔队，太专业了。 但是啊呸，我们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对周杰伦感兴趣呢？ 就是 我们到这儿找的啊，是住在周杰伦楼上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吧， 这才是我们敬仰的人， 骑在周杰伦头上的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谦哥。谦哥，姚 谦。 哎呀， 欢迎 欢迎 你 来。对对对，哎，我觉得姚谦确实是在周杰伦之上，对吧？ 不，当然的， 我只是比他老而已。 对，这咱们流行音乐界的这个前辈， 对，教父， 著名的那个鲁冰花，也想起爸爸，不是爸爸的话， 妈妈 的话，练父亲，鲁冰花，而且很多多少著名的女歌星都是她给做掉的，是吧？ 对，潜规则啊， 又潜了一步。那么谦哥，你也是这儿的老街坊了， 住了七年多了，我七年前搬来的，正好有栋楼，就因缘凑巧就跟周先住同一栋楼了。 你看，真的是跟周杰伦那一块儿。那你带着我们逛古岭街，你觉得这条街有什么意思？ 其实，在你们没来以前，这是我生活的街，对我的意义就是哪里有点可以解决我午餐、晚餐。哪里可以消磨一下喝个咖啡看书的地方，一来我就仔细研究才发觉呀，原来这是了不起的一条街。那么就像这小剧场，这是我刚我昨天还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啊，它之前是1906年日本的宪兵队的 对 宪兵局之类的， 对对 对， 这以前是拷打犯人的， 对，没错，冤魂出 队 了， 对对对，所以才会发生杀人事件， 藏闹鬼，听说， 哎呦，怪不得文道原来在这儿待过哈， 就是给日本宪兵折磨。 不过这里也培育了很多在台湾当的，不只是剧场音乐，就表演艺术的新的，它现在是开放让一些独立剧场可以用，那也可以商业，像早期我刘若英的在国内的巡回的演唱会。就在楼上彩排的 哦， 就是包下一整个，就是慢慢的练，所以这还算是挺好的一些培育一些创作的表演艺术创作的。 那咱们这个逛古岭街就从这儿开始吧。 对，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看。 对，来 三层楼，这就是主要的剧场表演场地， 对， 然后那还有个小场地， 是， 其实这最有趣的建筑物啊，就是上下的那个楼梯，就是早期的建筑物那种， 一个小楼梯，这是老的吗？ 是， 这个很小一个银幕剧场， 这个小黑盒剧场， 不过这是主要的，这个建筑物最主要的最大的一个剧场了， 对，已经是最大， 二楼的那个就算彩排室跟 是。 跟表演，所以椅子都是现搭的，并不是像这个没那么完整。就这样，你有人在彩排吗？ 有人在彩排， 这是在彩排。 是，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建筑。 对，我也是。 只可惜前面那棵老树给砍了，不然以前有棵很老的树， 很漂亮。 嗯，对，嗯，这个建筑真的是很有意思， 是 很好像很小啊，实际上很，就怎么说呢，很有空间感。 对， 很有空间感， 功能性啊， 是， 对对对。 以前的建筑物都有思考。 这算是日式的吗？ 应该算是 日本洋式。 对，它就是1906年改的。 早年等于这个宪兵队也是日本人盖的， 对， 当然是日本宪兵队 啊，日本宪兵队啊， 日本宪兵队， 对啊， 他是一个日本人的时候到处在台湾盖他们心目中的西式建筑， 是 就明治时候的，你比如说像台湾现在那个总统府，以前他们总督府， 对对对， 这些都是 在东北也有很多， 对， 长春啊或者一些地方，就是他们想象的西式的建筑， 对， 其实还有的还真不错， 对，是不错， 真是啊，好。古岭街上晒晒太阳啊，这是松林书局，我们这个我坐这儿就像开家庭会议似的。那我们这个老爷子啊，蔡老先生，他是这个书局的老板了。我们今天呢，能够跟这个蔡老爷子一块儿能够说上话，我给大家说说是经历了很曲折的一个过程。先是谦哥啊领我们到古岭街，然后谦哥呢跟这个蔡先生争取愿不愿意跟我们讲两句话， 是是， 但老人家很有性格啊， 啊， 感觉好像这个一开始啊还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但后来呢，我们又拜托一个大律师刘先生，刘先生这个原来是律师出身， 是， 现在已经 退休了 ，您在这条街上做什么？ 对，我这个附近就是逛坊，退休了专门来 街坊。 没错， 纯粹就是个街坊，我们在另一家书店碰上了。 没错， 我就这个老先生的常客 老朋友，幸亏你是大律师，发动了律师的口才，最后说服了这个蔡老先生，说这个电视一播呀，咱们这个书局影响大了，是吧？哎，然后老先生哎愿意跟我们讲点话，谢谢你啊。 这个无所谓 啊， 这个无所谓，刚刚现在没沟通好。 没沟通好， 是， 哦， 对， 沟通不，没沟通好， 没有沟通好， 要怎么样？另外一个 什么事儿就沟通不好啊？ 他刚刚一个讲，你是要怎么拍我，就没有讲清楚。 哦， 问题在这里，不是我的问题。 那我们了解了解你，在古岭街你开这个书店啊，开了多久了？ 1945年到现在。 哎呦， 1945年就等于是 日治时代结束 啊，对 对, 对， 马上就开了， 对对对。 那你等于是第一代的护理结束店， 我是 你是第二代 啊？我是我父亲在这，我帮忙。 你父亲开的， 我给他帮忙。 您的父亲开，那后来您接了您父亲的班儿， 对对对对。 主业是做这个，还是你是业余的来看一看？ 我也不是业余，我是专业在搞这个， 专业在做， 专业搞这个。那家伙，好家伙，这就是五六十年了。 对， 六十多年了 ， 六十多年， 七十了吧？ 六十六， 2012年嘛， 因为那等于是，就台湾一光复，就国民党来了之后，你们就开始做 啊？对。 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那等于那个时候就是孤岭街最兴盛的时期嘛，对不对？ 不对， 那个年代， 对， 是60年代吗？ 不对， 那 六十三年，60年到63年。那个时候最盛盛， 对，那时候最兴盛。 但是以前的话，我们是在那个前头， 哦，南海过来， 南海路那个转角里， 嗯， 我们在那都在那里做。 啊， 那个时候是卖，不光是旧书，那个旧货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哦、 啊，吃的以外，穿的什么用的通通通都有。 哦，还有这除了吃 啊，对对 对， 对其他都有。 哎呦，那整个就是一个旧货商店， 哎、对对，这个市场。 哎，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只剩下做书了？ 后来他们那些东西越来越少了，没有来源了。我们就是还是这样撑下来，这样撑下来。 啊， 我们有来源。 蔡先生，那等于你在这开店那么久 啊？ 如果他兴盛时代，我知道是很多文人、作家、学者来买书嘛，都来偷书。 哎， 你等于见过很多。 对， 那时候一些大牌吧， 对对， 可能比如说像殷海光啊，可能是杜维明啊， 不是，那个 更早的一些钱穆他们可能都来过吧。 余右任画画写字的， 余右任，余右任， 都给我们买一个那个字帖。 哦，余右任你买？ 对对，那些大画家我们不要讲了。 张大千来过吗？ 张他都在这里逛过，他都在。 张大千在这逛过。 台静农 啊，那这台静农是台大的，台大教 授。对， 还都熟啊， 都熟。 毛主水，我都喊他毛伯伯啊。 你喊谁？ 喊着毛主水啊。 毛主水，你喊他叫毛伯伯，那是教育部长。 哦，哎呦， 他是干什么？他是个文学家。 文学家。 台大文学院。 对，但是我的印象是我80年代，我那时候我在台北住 啊， 我记得那时候书这边也不太多了嘛，好像都去光华了， 还有几家，现在光华都 也都没有了， 都没了。 那后来你为什么还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呢？ 客人 都没什么书店， 客人来捧场啊。那捧场，我是怎么样要出货，完要出货吧？ 啊， 还有人来捧场吗？ 咱们捧场，那我干什么？我在这里好玩呢、啊。 现在你是跟一些熟客都认识了？ 熟客认识，那是新客我们也欢迎啊。 啊， 年轻的小弟小帮我们照样欢迎啊。 你像过去的时候，会不会说比如我是熟客，我想要什么书，你都知道。 我知道 如果到了之后，你会打电话？ 啊，我跟他讲。 会 打电话给他 啊，让他来。 他要什么书进来的就跟你讲。 那你一般怎么找书呢？ 找书啊，人家家里要卖了，要搬家了，或者老先生走了不要了，我就给他收。 收你就要上那个人家里去。 啊、对对，到 是吗？有没有到过什么名人呢、啊？ 那不要讲。名 啊，都不讲。 保守熟客的秘密， 我那不要讲，好吧？ 啊。 就到家里去收，有人他们自己送来，我来源是这样的。 啊， 一个是去拿，一个是人家送来， 啊， 都有。 那现在这个货源会不会已经慢慢 还是源源不断？ 哦，还是源源不断。 啊， 不，要好一点的书，不大容易找。 不容易找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书算是好一点的书？ 说好一点，顾客喜欢的就好了。 顾客，但是顾客个人喜欢个人 不同 的。 那我， 你怎么判断他这个就是好的？ 那文档我有这个经验了，这是我的书馆的看家本领啊。 看家本领，你 不能讲出来吧？ 哎呦，要收钱的，要收钱。 这不要收钱。但是我告诉你啊， 嗯， 我有康熙版的《康熙字典》，40本一套。 康熙版的， 哎，康熙字典，电 康熙字典，哎呦，那是珍贵了， 对对对， 40本一套， 40本一套，东威大楼， 还在吗？ 啊、还在，当然在， 卖吗？ 还有那个《三国演义》，顺治年间的版， 顺治年间的 版，毛宗刚批的，毛宗刚批的嘛，你看《三国演义》就晓得，毛宗刚批的，他批的这个 啊，这回这个人怎么样他就批。 对，我知道。 您说您写文章也写得很好啊。 我没说我写好，但是刘先生就 您现在一般都写些什么文章呢？ 没有，见笑。 没有，我觉得像这个生活经历啊这么丰富， 对， 应该是写一些回忆录啊，也挺好。 我会写。旧书摊的事情，我也写一写。 旧书摊的事情， 对的。那客人怎么个情形啊？有的客人说，哦，我家好多书，我动不动动不动。我说你家这么多书，你还来看书干什么？有人说我没有钱呢、啊，我也要书。我说好，你再去看吧。 啊，你就没有钱？ 没有钱你再去吧。你讲清楚吧，你没有钱 ，OK， 拿走。 那你不做生意了？ 那没关系，送他吧。 哦， 那个时候巴西水灾、啊、 这我听过。 那个时候巴西水灾啊、那个学生啊都没有钱。我说你请老师写个条子来，我马上教科书统统给你。 哦，你就给他们。 就给他们，就这样子给了。 你是觉得这个？ 这给的你有趣的，你有意思吧？ 对。 他想看，他想读，应该想读，送给他是对的。 哦， 宝刀赠英雄，有没有道理？ 宝刀赠英雄，没错。哎呀，你这个有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 没有，这是我父亲做的，不是我做的。 您父亲的时候啊， 他的父亲就是汉学家，您看这个字就是他的父亲写的。 哦，您父亲写的？ 对， 这个字，他是汉学家。 哦，所以你们家能做上这一行也是有渊源的， 对， 是吧？所以家里就干上这个 家学渊源， 家学渊源才做这个。 是， 看来你也是喜欢，喜欢跟旧书打交道。 不喜欢也得喜欢呐。 为什么呢？ 为了生活，为了生活。 但是这个盈利方面，吃饭生活都能对付吗？ 可以对。 你整天把书送人，这怎么对付？ 送的那个机会太少了。 啊， 你想冲的话机会也不多， 一般人还是有钱买得起， 他们还是愿意买，但是有的人拿袋子来可以装书， 拿袋子来装， 来装书， 买的是一麻袋一麻袋， 他不买，他放了书看的习惯就是装进去，我一抓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说 偷书， 你要不要毕业？我问他第一句话，我问他你要不要毕业？你没有钱给我讲，我会商量。 哦， 我说你要不要毕业？你想毕业好，这个多少钱你拿出来，召回。你不想毕业，我就找警察来，警察来你就完蛋了。 机会教育， 对的。 哎呦， 那时候其实偷书的人挺多的。 多了， 太多了。 我外面蒙东西摆外面没有小偷，但是我的客人都会偷我的书。 所以这就是孔乙己偷书不算偷， 不算偷嘛， 偷书人应该是小偷。 算不算是大型狗仔队？不一定得来，有这样做的。 哎呦，这看着真好啊！ 啊， 这书真是这旧书啊， 特别多，这 全部的书。 哎，你给我们介绍，谦哥。 我爱看书。看脸书。 看脸书。 看脸书。 对，看脸书。这本多少钱呢？ 1936年啊。1800。 1800。它是按照年份定的价。 你要的那个是什么？ 我问问他这价钱。 这个东西没有行情啊。 没行情的。 那就好像你们那个八国联军把你的水龙头都拔掉，那个卖 那个兽头，那个水龙头。 做的不好啊。 对，做的不怎么样。 啊，就有钱啊，这个东西没行情。 这个是当年台湾6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文化知识刊物及大学杂志，就后来很多有名的学者都在上面写文章的时候，徐副官，你看，杜维明，那时候都还在台湾。 对，现在会觉得有兴趣坐在沙发上啊，翻翻这种真正的老书啊，就是就跟人老了一样的，这有感觉好像是有皱纹有体温的一样。 孤岭街之所以卖书有它历史，最早是一个日本人住这孤岭街，原因是他们要在台湾采樟脑树 做樟脑丸运送到日本，所以有很多的日本住这条街。哦，可是在二战后就要撤退了，因为日本战败吧，他们要回日本。他们每个人只限定你上船只能一天挑的意思，跟你挑多少你就能带多少啊。那时候来的一些商人文人就必须把手上的旧东西给卖了，书呀文物啊， 什么都是最重的。 对，后来就 都丢出来， 就在这里卖，就形成这里卖旧货的概念。后来慢慢发展，就是日常生活用品那种生活用品就转移到万华去了。哦，然后文物跟书籍就这个传统就留下来。 在大陆卖的更好吗？ 我是说二十几年前就把它有几张卖。 20多年前， 最发财了。 他们都还没有通油，就先通了。啊， 你这是为通油首先做贡献。 对，民国30多年。 就50年， 现在还有吗？ 不是，现在少了。现在这个， 现在 这个 见过，但很少很少。 这个工农兵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这个少了。 那个时候在粤港公园，那时候不能返乡。 就有一些机油的人，他是有一个点儿，他就聚在 市场嘛。那粤港公园就像粤港公园是搬到马甸去的，马甸也是在粤港。 那 粤港有时候那时候后来会封的话，是他的门票都有人炒啊，挤不进去，买了门票挤不进去。 是吗？ 里面可以有10000个，一个里面有3000个人，结果他卖了1000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投票去了， 对， 八几年的， 九七年来香港回归的时候。